事咧係即係絕對有參與。咁呢啲情況就需要有一個有限度註冊嘅牌照同埋審批咯。 嗯，而家阿鄭志文，咁而家其實即係提出咗呢一個嘅即係計劃啦，或者呢個講法啦。其實你嘅理解係係真係交流培訓嗰個味道多啊，因為其實佢哋即係預期佢哋譬如第一年五至十位，即係嚟到係真係會好，即係要真係要落手落腳，真係要係真係會自己睇證啊，即係好獨立咁去做。其實係因為始終係如果係交流培訓係一回事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即係涉及到舒緩人手啊，真係要即係即係要去幫助到嗰個問題，即係人手問題嘅話，就似乎其實已經唔係一般培訓嚟嘅咯喎，即係佢哋真係要 係咯。其實咧呢一點我都想知道。因為咧嗱，醫委會啦，我就唔代表醫委會啦，但我都喺醫委會做咗十幾年啦。咁其實就我哋嘅角色咧就係審批。咁講緊咁多年嚟咧，其實就係個申請人咧就係嗰位醫生。咁佢個招聘機構就譬如係醫管局或者兩大啦。咁然之後我哋而家嚟講其實都好少唔批佢噶啦，即係主要嘅作用就係我哋叫 instrumental， 就睇下佢有冇犯事啊，係咪真係有認可嘅執業資格啊，品格是否良好啊咁樣。咁至於佢即係點解請佢嚟，譬如今次嘅情況咧，其實我哋未收到個資料嘅時候咧，根本唔知佢以乜嘢原因嘅。咁如果譬如我喺傳媒度睇到就話佢想舒緩人手，譬如我睇新聞話有3000個醫護，咁佢所以就引入咗咁嘅計劃，咁我都即係其實有少奇怪，因為本身你請人哋嚟，咁又係一個有資歷嘅醫生，咁。其實喺翻我認識嘅醫生，或者係通過各種計劃嚟香港嘅醫生咧，其實香港個工作環境咧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吸引。你所謂有個計劃想招聘人哋嚟，人哋點解要嚟先？即係譬如佢本身喺嗰邊已經有自己一定嘅工作嘅經驗啊、地位嘅時候，佢冇理由離開佢嘅團隊走嚟你嗰度做一年。咁同埋你嗰一年裏面咧，我哋要有一個確切嘅嘢係俾到人，譬如我哋係所謂培訓好、交流好，我哋有個計劃書嗰樣，你可以得着啲乜嘢嘢嘅。如果你叫佢喺前線嗰度，即係我哋講話齋做，每日係咁睇症係咁，或者就算手術好乜都好啦。咁其實對於一個已經擁有一定資歷同經驗嘅醫生，佢並非吸引嘅。咁再加上譬如香港嚟講，咁你要適應住房，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你嚟到嘅時候，咁譬如如果佢唔係即係新畢業，佢有家庭嘅，咁譬如各方面讀書啊，你離鄉別井咁自己一個人走嚟，其實根本都唔係可行嘅方案嚟嘅。咁所以好多細節裏面咧，究竟你係好講，其實而家有啲人講話壁壘分明啊，又成，其實實際上呢一點，我覺得就未必係重點，而係我哋有乜嘢俾到人哋。令到人哋離開佢自己即係生活開嘅地方，嚟到我哋呢一個環境裏面去第一服務啦，服務性質，但係佢都係其實係一個職業，對於佢嚟講，佢要有佢嘅前途嘅考慮啦，或者佢係有啲咩得著咁樣先至得。 嗯，如果根據啊范鴻伶咧佢嘅説法咧，其實佢已經係有一啲心儀嘅目標噶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即係依啲獲邀嚟香港嘅醫生咧，即係佢嘅目標咧，就喺內地係身居要職嘅，需要咧由內地方面咧核准嚟講。亦都有另外嘅醫療界嘅人士咧，佢就估計咧可能呢啲醫生嚟到香港咧，係做一個參謀嘅角色，譬如喺香港嘅人手嘅。規劃配置啊，或者係抗疫策略啊等等咧，給予建議，而並非咧係落手落腳。嗱，咁啊，你自己個即係研判又會係點咧？如果范鴻伶講到個目標係要內地嘅有關部門批准佢哋先至嚟到嘅時候，似乎就唔係講緊頭先你講係真係喺前線每日去淨係睇症嗰啲嘅醫生噶咯喎。 咁我諗，如果係即係顧問性質或者建議性質，你其實幾時要開會呢？根本你是否需要一個有限度註冊，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如果佢唔係嚟香港執業，係純粹係俾意見啦，或者好高級別嘅，佢係一啲即係人手啊，或者各方面研究嘅教授嚟到去睇我哋嘅數據俾意見。咁其實絕對歡迎嚇，因為本身能夠係即係走出呢個困局嘅係好事嚟。但個問題就係、 即又系咧，人哋点解要嚟啊？即系你又唔系高薪厚职，咁如果纯粹我哋话，诶、哎，我哋有个困境啦。之前如果系疫情期间咧，咁各方支援，其实我哋好感激嘅，系好事嚟嘅。但问题，如果我哋纯粹一个话人手不足咧，佢并非去到一个困境啦。即系如果比较起，譬如大陆嘅情况，咁佢哋其实个医生都唔系话真系人手好充足，好多地区医院其实佢哋好忙啊。你抽调咗个人嚟，同埋有经验系熟悉嘅人嚟，其实对佢哋都系一个影响嚟噶。所以交流，我哋有冇俾翻个人佢哋去报收入去做咧？咁但系你话即系唔知道啊，即系我谂要相关人士出嚟讲解翻，譬如你系诶请嗰啲人士嚟做乜，或者其实我哋想达到咩目标咧吓？咁可能。暂时我就未睇到咯， 嗯，嗱、啊、呢、這个就系即系讲翻就话，医管局暂时佢未必可喺呢一刻啦，仲未话即系解释好详细、好清晰啦。但系如果阿郑志文你自己嘅睇法咧，即系你自己根据你对即系而家呢一刻即系香港讲医院好医疗系统嗰、那个理解，即系其实如果话真系引入。通過呢一個嘅即係方式，引入十個醫生嘅話，你自己覺得其實最合理嘅話，可能真係叫最幫到香港嘅做法會係咩？ 十個我諗唔會點樣幫到香港㗎啦，因為你除非你有一百個呢個十個醫生嘅計劃，咁就幫到香港啦。但我諗其實最緊要一點咧、就是，就係醫管局佢一個機構啦，或者政府好咧，佢最緊要就係喺有限度嘅資源一定係有限嘅，有限度嘅資源點樣能夠去做好呢個醫療個服務咯？因為其實唔係今天先至出現醫管局或者係香港醫生嘅人手嗰個數字啊，或者嗰個實況啊，已經係好多年，即係好似房屋問題咁樣，唔係突發有啲事件發生咗要去解決嘅。咁變咗，所以你即係嗰個，譬如高薪厚職又好，或者經驗豐富嘅醫管局嘅管理人員又好，你嘅優點並唔係話我提供最好嘅服務俾所有全香港任何人以最優廉嘅價格，而係點樣去善用嘅資源能夠即係幫到最需要幫助嘅地方啊、危急重症啊，而又令到大部分嘅市民都有即係可以接受嘅醫療服務咁樣。咁呢個當然係考智慧啦。咁但係你話純粹我四圍去揾人嚟去幫手，投入翻呢一個好多人離開緊嘅系統，是否可行呢？咁真係拭目以待啦。 嗯，嗱，郑志文，另一方面咧，其实寻日医管局咧，亦都系通医管局大会啊，亦都通过咗咧一啲挽留人手嘅方案啦。咁啊，当中特别就主要包括一个咧员工嘅低息嘅贷款咧嘅置业贷款计划嘅。其实咧，而家面对住过去嗰年啊，有成500个嘅医生嘅流失，你觉得即系医管局透过呢啲嘅，无论系可能系增加一啲嘅晋升职位啊，又或者系透过呢啲嘅置业贷款计划？在挽留人手的方面，无论是医生护士，究竟个帮助会有几大呢？ 都有的，因为你本身你稳固军心，你想留低的人特别是年轻的，如果有各方面的帮助，至少即是态度上都即是个心都好啲啦，咁實質上亦都有金錢嘅資助，同埋今次嘅重點，我諗未必淨係醫生嘅，即係護士。如果你話500个醫生，佢3000个有2000几个護士，咁可能喺護士上，咁都係一個佢哋想喺其他地方招聘啊，或者挽留本港人手嘅重點嚟嘅。 嗯，好啊，郑志文，唔该晒你，倾到呢一度啊吓。郑志文咧系医委会嘅委员啦，亦都系医学会嘅副会长嚟嘅。嗱，我哋电话号码17231啦，大家对于呢个课题咧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倾一倾嘅。不过李立峰头先一路同阿郑志文倾啦，似乎佢都几强调咧，就系如果喺医院工作嘅环境咧唔能够改善到嘅时候，第一就系究竟有冇诱因诱到呢一啲嘅其他地方嘅人士嚟香港。嘅醫療系統服務啦，第二咧呢、這個可能亦都係對於挽留現有人手咧會有影響喎。 哦，其實係啊，咁都係即係講翻啦，即係如果而家講嘅嗰個計劃係有個交流嘅意味嘅話咧，咁其實大家都知嘅，即係你要去吸引外邊嘅人嚟到你依個地方去做交流嘅話，咁即係你係需要你依個地方有啲吸引力嘅，即係人哋點解要即係拋低佢當即係喺嗰邊嘅工作，就算一段短時間都好啦，點解要嚟咧？咁我諗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實際上要面對嘅。 問題，咁同埋嗰個問題亦都即係好似阿鄭正平你啱啱講，就係其實本身就係一個存在緊，就話亦都點解即係留唔留到本地嘅醫生，本身其實都可能個根源係同一個問題咯。 嗱，其實留意到醫管局咧過去嗰兩年咧已經係推出咗唔少嘅計劃去挽留人手噶啦，譬如頭先有講過有啲置業貸款計劃，亦都係增加咗啲嘅晉升職位嘅，有冇幫助呢？打嚟18723咧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屋宇署表示，昨日接获油尖旺民政事务署转介，指佐敦文慧街文苑楼1楼23室有楼宇破损情况，要求跟进。署方随即派人到场视察，虽然未能够进入涉事单位，但從室外視察發現單位外牆有若干裂縫，情況同署方今年初視察嗰陣差唔多，不會對樓宇整體結構造成影響，亦都冇明顯危險。現場單位露台下方嘅臨時支撐係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所安裝，為確保樓宇安全，屋宇署今日已經安排政府承建商為有關單位露台加裝臨時支撐，並繼續密切跟進情況。如果有關業主未能夠在指定時間之內遵辦有關命令，署方會考慮指示政府承建商進行有關工程，以後向業主收回工程費用、監督費和附加費。本港新增1860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1721宗本地感染和139宗輸入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確診以125萬多宗個案，醫管局並沒有呈報新增死亡個案。本地個案當中有610宗核酸檢測和1111宗經復檢的快速測試陽性個案。有4間院舍因為有感染個案需要檢疫或者是撤離，包括位於粉嶺的東華三院、方王換替安老院、薄扶林沙灣徑的旗康會河善行夫人敬老院、元朗的松靈雅院、屯門的富泰護理安老院，當中有個案懷疑涉及 BA.2.12.1 變異病毒株。學校呈報多199宗陽性個案，包括164個學生和35個教職員，涉及163間學校。马鞍山富宝花园第一座需要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听朝大约8:30完成行动。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今个月18号至到24号期间曾经身处富宝花园第一座里面超过2小时的人，亦都需要在今个月26号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表示，截至下午3点，今轮新冠疫情的阳性个案增至170宗，涉及106女、64男，年龄介乎8个月至89岁，其中41人有症状列为确诊个案，129人暂时无症状列为无症状感染者，主要涉及6个群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但有1-2阵骤雨。星期日仍然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富林苑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交通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与港湾那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大涌口路。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公鞍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及金平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杨洋，你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他们又能不能够成功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六月三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而家嘅温度咧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嗱，李立峰刚才我哋又讲到咧，即系有关于医管局啦，打算咧喺大湾区嗰度增聘一啲嘅医生啊吓嚟香港啦。咁啊，初步嘅头一阶段嘅目标咧就系引入5到10个嘅嚟自内地嘅医生嘅，会以有限度注册嘅形式咧嚟到香港啦，咁喺医管局下边咧就服务啦。其实我哋而家睇翻咧，譬如医管局啦，根据资料咧，就系医管局而家咧系有42个非本地培训嘅医生，用有限度执业注册嘅形式咧喺公立医院人手短缺嘅部门工作嘅。包括咗呢啲乜嘢部门咧？就系麻醉科啦、解剖病理学啦、心胸 肺外科啦、急症科啦、家庭医学啦、内科啦、神经外科啦、妇产科啦、眼科啦、儿科啦、放射科同埋外科呢几个嘅科目嘅，就系舒缓咧前线医生嘅工作量。如果睇翻即系之前咧，根据医管局嘅一啲嘅数据咧，佢某啲科咧，譬如放射科咁样咧，其实佢个流失率咧都真系唔低嘅噃。咁究竟即系内地嘅呢啲大湾区嘅医生嚟到香港，透过佢哋叫做即系大湾区医生交流计划嚟到香港，喺香港服务一年，咁究竟又学会系去边一个科咧，同埋系针对边啲嘅职位岗位咧？ 吓，系啊，咁呢个就即系要睇下医管局可唔可以即系有冇一个即系即係詳細啲嘅一啲嘅諮詢啊，或者一啲嘅解釋啊，咁究竟其實而家嘅即係香港嘅情況比較短缺嘅係啲乜嘢嘅部門咧？咁同埋即係喺嗰啲部門嚟講，咁即係嗰、那個國內嘅大灣區人手，咁其實係咪真係喺嗰啲部門度係真係特別係或者嗰啲嘅科目入邊係特別係可以真係叫幫到手咧？咁 係嗱，醫管局嘅主席范宏玲咧，佢哋都係即係強調啦嚇，呢一批嘅醫生咧，同其他有限度註冊醫生咧喺薪酬上面咧，將會係一視同仁嘅，亦都係唔會影響咗咧醫管局優先聘用本地醫科生同埋現職公院嘅醫生咧嘅升職嘅。1872321，有位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系你好， 系， 系啊，讲下呢个医务人员嘅流失问题啦，咁即系医务人员包括医生同护士啦，咁我觉得即系医务人员都系身高良准啦，系咪？咁佢都即系会出现咗咁嘅问题，咁归根到底系咩情况咧？系咩原因咧？我觉得你一路俾即系加俾晋升机会，即系提升晋升机会，一路咁加福利啊，即系钱又好低息咁樣去嚇，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問題係咪真係挽留到人才咧？我覺得嗰個歸根到底係咪因為佢哋個工作量過大，精神壓力太大咧？咁即係有句俗語嚇，叫做有錢冇命享。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唔係淨係喺醫護人員啊，呢個行業。如果有啲另一種工種，佢真係一定要哇，一定要做嘅，即係要佢嗰、那個。即系做个时数好长啊，但系精神压力又好大。咁我如果唔系喺嗰个根源入手去考虑呢个点样舒缓呢个医务人员嘅压力咧，我哋入手咧，我觉得呢个流失呢、這个情况咧系会继续发生嘅。咁即系举个例，咁去编制嗰度啊，会唔会有啲医务人员啊，即系一日要做或者护士原本冇疫情之前係一個照顧廿個病嘅，即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一個要照顧200個嚇。嗱、啊，依個我冇數據，我隨便舉個例。咁醫生又係啦，不斷咁啲救命鐘不斷響啊，半夜咁即係想話瞓翻兩三個鐘頭休息都冇啦咁。咁我覺得會唔會即係都係舉個例啫。佢原本做16個鐘嘅，但我唔知道係咪真係醫生會做到一日做16個鐘。会唔会系顶晒笼，即系真系喺编制之下，俾佢做10个钟，就得啦。咁呢个系舒缓到佢嘅精神压力之后咧，我相信系点都系会个流失问题咧系有啲好转嘅。嗱，呢个我睇法嚟。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但系李立峰，如果要即系譬如令到医生嘅工作量减轻咧，可能又系翻去个老问题。你将佢嗰个当值时数削减咗嘅时候，其实你都要有足够人手咧补充翻嗰个更先得噶。 咁所以其实都即系，不过我觉得即系头先黄生即系听众讲都佢背后有个好重要嘅重点都好重系有道理嘅。即系其实系有时你话香港任何行业都好啦，其实一个专业你要挽留人才嘅话，咁其实点样去对症下药？实际上系咪真系纯粹系一个人工或者买楼嘅优惠，或者系即系一啲嘅按揭嘅优惠可以解决咧？因为其实系真系一个工作量嘅问题、精神压力嘅问题、专业发挥空间嘅问题咧。咁同埋头先讲到就话，其实系一个你几容，如果咁样谂嘅话，几容易谂到其实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即系如果真系一个即系工作量太大、精神压力太大，令到有部分即系医护人员系离开嘅话，咁佢离开咗，其实留翻喺度嗰啲咧， 就更加壓力大，因為你其實個人手更加唔夠啊嘛，咁咪要更加多嘢做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佢會係一個惡性循環咯。 1872321，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咧，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係病人組織嘅代表啦，就係、是、香港病人政策連線嘅主席，亦都係醫委會嘅委員啦，林志游嘅。林志游你好， 你好， 係啊，你好，兩位主持。 林志游啊，初步對於范鴻齡尋日公布嘅計劃咧，你嘅評議係點啊？ 我就感到惊讶啦，因为呢其实啦主席讲嗰啲嘢呢就不嬲都做緊嘅。因为呢喺医管局嚟讲呢就即係上年呢都有一啲嘅申请呢就係有呢、這个所谓以呢个有限度注册嘅方式呢去引入本即係内地啦又或者海外嘅医生呢嚟到医管局工作嘅。所以我感到惊讶地方就係其实根本呢样嘢做咗嘅。或者係做緊嘅。即係我早几日前都係一路批緊一啲咁样嘅申请。咁所以呢其实都冇咩新意嘅，因为都係你讲緊医管局呢而家大概有40-50个呢类透过本有限度注册嘅医生呢即係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呢已经係做緊㗎啦。咁所以佢話遲啲加多5-10个，咁其實咪都係照入紙申請，咁醫委會都係睇過啲申請冇問題，都會照批。咁所以睇唔到話有啲咩特別嘅地方話係即係佢先諗到啦。 但比較特別嘅地方會唔會係因為佢係要同內地嘅相關部門咧就住嗰啲目標人物去到傾啦，咁同埋佢似乎係想用一個即係每一年就輪替嘅方式去到做喎，呢個會唔會就係佢嗰個計劃同而家嘅有限度註冊嘅唔同之處咧？因為你而家有限度註冊，你就要即係期滿3年之後又再申請續期噶嘛嚇。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即係驚訝嘅地方，另一個就係、是。既然有限度註冊個限期都可以即係最多3年，亦都更加可以續期。我見我亦都認識有啲醫生去做咗10-20年，都係繼續以呢個有限度註冊續期嘅方式去申請嘅。咁你又想佢做耐啲，但係一年就叫佢走咧？咁我呢度有啲莫名其妙啦，即係當然佢可能會唔會試下個水温？今日咧就5个，下年咧就50个。即係當然呢個數字呢我哋都係如果佢肯嚟香港喺公營醫療體系嗰度服務香港市民呢，我哋都係歡迎嘅。過往我3年幾喺醫委會入面工作呢，未試過未見過否決任何一個嘅呢啲有限度註冊申請嘅，不論佢哋來自國內啦或者海外呢，都冇見過呢係被否決呢啲咁嘅申請嘅。咁所以佢呢個嘅想法呢就係話當然我唔知道話嗰個交流呢係5-10个其實一大堆目的嘅，因為而家我有啲有限度註冊其實都係可能做半年做9个月做1年呢啲都有嘅。咁所以1年亦都唔係啲咩特別嘅地方，亦都好多時透過啲有限度註冊嘅方式呢就係兩地嘅醫生呢都可以有一啲嘅即係工作上面嘅交流嘅，即係唔單止係內地嘅醫生，海外醫生其他地方國外嘅都係有呢啲咁嘅機會嘅。咁所以1年2年咁其實我哋都唔覺得有啲乜嘢嘅特別地方。但如果佢話想用香港嘅醫療體系做一個嘅培訓基地呢俾國內醫生呢，咁我就有啲保留啦，因為我哋啲醫護人員都做到氣咳，但係俾人哋去做呢個嘅訓練場所訓練學校係咪一個合適嘅地方呢？當然我哋都要即考慮到呢，就話嚟香港但凡佢係國內又好海外都好啦，我哋都擔心一個語言啦溝通嘅問題啦。咁喺嗰個嘅即係診治過程入面，如果語言係一個障礙嘅話呢，咁呢個醫管局都可能要花啲氣力去解決呢方面嗰個嘅問題，就唔想話睇症嗰陣時呢病人表達錯咗，醫生聽錯咗，或者醫生講嘅嘢呢病人理解錯咗。 林志龍你頭先都提到啦，即係呢個有限度註冊引入內地醫生或者引入其他即係香港以外醫生，咁一路都做緊嘅。咁喺同嗰個時間頭先提到嗰個話一年定係幾耐嗰個時間有關，即係喺你過往的觀察和經驗入面，其實如果真係講翻內地嚟香港，根據一個計劃呢一種嘅計劃嚟到香港，即係你話培訓又好，幫手又好嘅醫生咧，即係佢通常嗰個所謂融入或者磨合係會唔會係即係？ 需要多少時間嘅？是比較係容易，好容易去做到啊？抑或其實都需要一段嘅時間先可以叫做適應到香港個機制，可以比較順暢咁工作嘅？ 呢、這個我就真係答唔到你啊！這個好睇嗰個醫生或者負責監察佢哋工作嘅嗰啲嘅高層啦嚇，或者管理嘅人員咧，佢哋先答到嘅。亦都可能好個別嘅一啲嘅人士啦，或者醫生咧，佢究竟要幾耐時間磨合到咧？呢、這個都好睇佢本身嗰個情況啦，佢會唔會努力去學習本地話或者好努力學習一啲睇英文嘅排版啊，又或者係發呢個嘅呢啲藥單嘅時候嚇，因為國內好多時喺呢方面咧，呢兩方面咧都係用中文去做啦。咁嚟到香港嗰個公營醫療體系嗰個環境咧，大部分都係英文嘅嚇記錄嚇電腦系統。咁所以佢哋個磨合要幾耐先達到咧？呢、這個都好難講。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兩個星期就好難㗎啦。咁我預計都起碼兩三個月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做多九個月就走啦。咁咁樣輪替，咁其實好似幫唔到手之餘咧，我哋仲要有班校外嘅醫護人員咧湊住佢哋咧。呢、這個可能唔係解決醫護不足嘅問題喎，可能我哋造成更加多嘅一啲負擔喺呢度咯。 但除咗解決醫護嘅人手不足之外咧，換轉另一個角度，假如佢哋真係用一個叫做交流嘅方式嚟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會唔會對於香港嘅整個醫療體系咧，可能會有另外嘅一啲嘅得著咧？因為大家嗰個嘅長項咧長處可能係有所不同啊嘛。 有嘅，我同意嘅，我絕對同意嘅，透過交流咧，大家可以喺個知識上邊咧有進步，這個絕對係都應該鼓勵要做嘅嘢嘅。咁所以我諗當然啦，過往我哋都試過有一啲嘅引入註冊啦，又或者係一啲叫做臨時註冊啦，譬如話我哋請一啲外地嘅教授級嘅醫生嚟到香港去示範某類嘅手術。大家可以一起觀摩同埋分享嘅話咧，呢啲正正就係喺醫學上面交流嘅一個好大嘅契機。咁所以從呢方面出發嘅話咧，我哋絕對係鼓勵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主席攞出嚟講呢樣嘢咧，就話究竟係你係解決醫療人手不足啊，抑或純粹係一個學術嘅交流嘅一個活動咧？咁兩樣嘢要分清楚啦。 最後都想問問你嘅睇法啦，就係范宏伶佢指咧，可能如果呢個醫生嘅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咧係做到之後啦，可能咧跟住佢哋都會考慮埋其他嘅，譬如係可能係護士啊、中醫啊，或者係其他嘅範疇嘅咁樣。咁你又點睇咧？即係擴展到去其他嘅醫療人手？ 我諗只能咁講咧，就係話，但凡佢哋係有一個資格。而嗰個嘅個資格咧，同香港嗰個訓練啦，同埋嗰個水平咧係相若嘅話咧，咁作為病人就冇理由拒絕佢哋嘅嚇。咁當然，譬如話其他嘅醫護組織會唔會提出反對啊，或者有佢哋嘅諗法咧？這個唔可以代表佢哋講啦。咁所以用呢個方法嚟到提高嗰個嘅醫護人手係啱嘅，但係一定要好小心考慮，就係話佢哋嘅水平啦，同埋喺嗰個嘅工作上邊會唔會話同其他嘅工作人員嗰個交流啦，同病人個交流咧，都係做到係滴水不漏嘅咧，病人要嗰啲嘢，可能轉達嗰啲嘢，會唔會聽錯聽漏咧？呢啲都係一個要考慮嘅，同埋其他嘅嗰啲本地嗰個嘅人才嘅進識啦，或者係嗰個工作會唔會受到一啲影響啦？因為佢哋喺本地長大、本地培訓啊，如果因為有呢個原因，佢哋可能嗰、那個職業可能受到一啲嘅影響，話呢個可能會打消咗佢哋進修呢科嘅嗰個理念嘅話咧，咁變咗就可能有個反效果喺度啦。 好，唔該曬你，林志由，傾到呢一度啊。林志由咧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嘅主席嚟嘅。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都有继续去研发呢啲再生皮革嘅技术。高级研究经理梁建明， 个目标就系将黏着剂嘅需求咧减低，希望就用更多嘅皮啦，皮同皮中间嗰啲分子嘅力量咧互相黏合埋一齐，达到个皮含量比较多啲，再做翻出嚟个皮个特性咧似真皮咯。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 故事创作和制片人陈少琪。 今次这系列的微电影咧，系分咗四个独立的故事嘅，佢哋系关于四个1997年出世的年轻人，佢哋面对住事业、爱情、亲情、友情的冲击，佢哋就是香港的缩影。我希望透过这系列微电影咧，能够鼓励到香港人继续向前行。 出发2022，6月25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我哋头先都讲啦，即系根据范鸿龄医管局主席嘅说法咧，佢其实可觉得咧，即系呢一个嘅大湾区嘅医生嘅交流计划咧，系可以拓展到去咧，譬如系护士啊、中医啊，或者系其他职系嘅。咁究竟其他嘅职系点睇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华源会护士分会主席张佩华，张佩华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你好。嗱，如果真系引入埋内地嘅护士嚟到香港咧，你哋初步嘅睇法系点啊？ 嗱，我哋知道咧，其实咧呢、這个都唔系引入外地护士，其实或者内地护士咧，以前都有嘅，譬如有新加坡啊，或者其他国家嘅，但只要佢系符合。我哋香港護士管理局嘅水平去註冊啊，咁有一定嘅水準啊，咁我哋覺得就喺會幫到病人呢一方面咧，就係、是、亦幫到人手，我哋亦減輕我哋前線人嘅壓力啦。咁我哋即係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可以可行嘅措施咯。但是當然啦，都會有一啲框架或者條款咧，係要去定立咧，等呢一個措施咧，係真正幫到前線同埋病人嘅。 嗯，有冇可唔可以即係具體少少講？譬如有啲乜嘢嘅問題要考慮嘅？即係如果真係要擴展到去護士嘅話，係真係啱，因為啱你講啦，即係點樣做先可以真正幫到即係而家護士或病人？可唔可以如果即係再具體啲講，譬如有冇一啲具體嘅問題要考慮先至可以做到個好嘅效果？ 哦，咁當然啦，我哋都係希望咧，護士能夠有流利嘅廣東話啦，嚇，咁啊，同埋我哋最近都有同廣東省啊，同埋上次嚟香港慈援嘅護士咧，做網上交流嘅，咁我哋都覺得佢哋嗰個水平咧係都達到一定嘅水平嚇，同埋佢哋都我哋嘅同事同佢哋喺亞博咧都有合作噶嘛，咁佢哋嘅反應都覺得佢哋都好有團隊精神啊，咁啊即係喺照顧病人，譬如尤其是佢哋都發揮好好喺嗰個傷口護理啊照顧病人嗰度咧都好好好啊，咁所以嚟講，我哋覺得係有空間係大家互相合作，咁當然啦，好多流程上啊，或者喺我哋個系統上啊，我哋用英文啊或者 CMS 啊，咁佢哋初步都要有一啲培訓啊，佢哋嘅英文水平我相信都唔會好差嘅嚇，不過要係大家要有一個平台啊，或者去交流合作好，有一個培訓咧，咁我哋派藥有另外一個系統啊，咁佢哋要有一個培訓，咁流程先至會合OK 咯嚇。 嗯，嗱呢度就係講緊咧點樣可以增加到補充翻到一啲嘅人手啦，咁但另一方面咧，究竟有啲乜嘢係挽留人手嘅措施咧？尋日咧醫管局嘅大會亦都通過咗咧一個置業貸款計劃啊，咁個情況就係即係佢會係俾一啲服務滿3年嘅醫管局嘅僱員啦，就可以貸款買樓嘅，還款期咧係最長20年，而最高嘅貸款額咧就係48个月嘅薪酬或者係600万，以較低者為準嘅。你哋初步睇上嚟呢個計劃對於挽留人手有幾大吸引力啊？ 都係一半半嘅啫，因為我都有同我身邊啲同事傾過，咁佢話橫掂我都喺度做嘅，同埋我都供緊樓嘅，咁我梗係會申請啦嚇。咁但係就因為其實最近大家都知道走嘅人 其實未必係即係都有各樣嘅因素佢去考慮啦。咁點解佢會辭職啊，或者移民啊？咁其他綜合好多因素。咁買樓嗰度咧，佢哋都會覺得有某一個風險喺存在嘅，因為其實大家都記得幾十年前都買樓都會負資產啦，咁同埋雖然低息啦，咁但係都係要還噶嘛，咁所以有啲同事都會有一定嘅考慮嘅，係啦。咁至於點樣可以即係話我哋同同事傾咧，點樣提升士氣啊咁樣咧，都其實我覺得咧要有啲更加實在嘅措施咯，例如譬如話最近話有一啲設立顧問護師俾同事去升職啦咁樣，但其實當中其實係部分好部分嘅專科先有嘅，同埋現在都係少量。少量有啦， 即系需要系广泛推行咧，你哋觉得先至可以够吸引力嘅。嗱，时间所限，张佩华有机会再同你倾呢个议题啊，唔该晒。啊，张佩华咧系华联会护士分会主席，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对开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刚刚清场，但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水泉路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嘅买价，港元7.85，日元135.04，瑞士法郎0.957，加元1.297，人民币6.696，英镑兑美元1.23，欧元兑美元1.054。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3。港金报17,1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69美元，卖出1,828.3美元。港汇指数报99.8，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之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封路重开，车龙有待消散。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较早时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已经清咗场一阵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啦。而家沿住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方向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的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反方向狮隧沙田出去九龙，沙田入口的龙尾去到沙田路近威尔斯医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这边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这一段车龙去到康湖居，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和斜村的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这一段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挤塞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香港长期透过填海造地，以1970至1990年代透过填海土地兴建的六个新市镇，即是荃湾、沙田、屯门、大埔、将军澳和东涌为例，他们现时共容纳大约280万人口，占全港人口超过三分之一。 填海咧喺香港已经有非常之长久嘅历史，可以话与香港一路发展同步进行。填海都最能够见证沧海桑田，一啲曾经嘅海旁都已经变成咗高楼大厦。筲箕湾码头从前有好多渔船靠岸去贩卖海鲜，就好似一个海鲜市场咁。而家整个海湾已经填平咗做爱蝶湾。炮台山游街对开嘅海边本来系一个寂静嘅角落，不时有人钓鱼。农历初一十五咧，每人用巨型嘅油桶嚟烧衣，火舌咧乘风吹向维港，金光乱舞，比烟花更加好睇。可惜而家已经围封成为填海区。 香港至今累计填海造地超过7000公顷，占香港已发展土地面积25%。城市发展亦离唔开旧区重建。自2001年起，市建局推行了72个市区重建项目，涉及1543栋失修楼宇和24200个新建住宅单位。 不少旧区其实都有所重建的，好似观塘裕民坊已经在重建当中。都会怀念当时在小巴站旁边大排档打烂的日子，或者唱卡拉 OK， 或者在那里的麦当劳去等朋友。不过历史的视野除了怀旧之外，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对事情有更加公正的评价。例如裕民坊，其实本来就是填海得来的土地， 连带观塘本身呢亦都是香港战后重要的新市镇。填海怎样平衡新与旧呢？可能是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即将落户香港， 市民只要为电视机重新搜台，就可以接收到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还要记得将收音机调到 FM102.8 收听大湾区之声， 密切留意大湾区之声 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7月1日正式启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6:43了，现在温度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是69%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近排的天气都真是相当之热，6:多那个酷热天气警告还在这里，大家可能都要留意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状况。李立峰，不如我们又讲讲有关于考评局有一个的公布，就是准许一些内地港人子弟学校可以去开办 DSE 试的。其实究竟个情况是怎样呢？根据考评局近日就修改了文凭试的考试的规则，就是接纳了香港境外合资格的学校是参加文凭试的。他那个大概的做法就是一些内地部门认可了合资格亦都是开办文凭试课程的学校，他们是可以向考评局申请成为预考的学校的。这个就主要是讲一些内地的港人子弟学校就应该可以受惠了。他们除了是提供考场给他们自己学生之外，亦都是有一个责任要提供考场给包括自修生的外来考生的。但是当然自修生是不是可以去应考呢？就亦都要得到当地的相关部门同意。嗱，呢个做法咧，同以往唔同嘅地方就系，以前内地嘅学生，如果佢哋要应考文凭试咧，佢哋就必须要嚟到香港应考。咁但系而家佢哋就起码咧系部分嘅科目咧可以喺内地考到啦。 系啊，咁就即係頭先啱講啦，即係過往都會有一啲即係內地嘅學生咧，可能都係會即係應考 DSE 咁，但係就係需要過關嚟考咁。咁而家一個即係新嘅做法、新嘅安排，咁固然對呢一批嘅即係喺內地學生固然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唔需要長途跋涉咁樣，即係下下要過嚟過關咁先應考，跟住又翻翻去咁。咁但係就都會即係引起一啲嘅即係大家嘅會問一啲嘅問題啦，即係去即係喺內地嘅即係環境去設置啲考場，咁點樣去即係設置咧？咁、那個監考係點做咧？好多嘅人手安排點做咧？即係其實係都係一個即係點樣去確保成個考試嗰、那個即係無論講緊個水平啊、公平性啊咁樣樣啦，咁即係唔係話一定好大問題，咁但係都即係始終有啲具體嘅問題要去解決啦。 其實暫時咧考評局咧就未公布其他的詳情啦，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嗰幾項咧，無論係監考嘅安排到底係點咧，這個就係比較廣泛地引起關注嘅。咁同埋特別就係關於試卷嘅保密程度啦，因為即係你亦都要做到咧，究竟個試卷你運咗去點樣係確保係到開考嘅時候先至係打開張卷咧？究竟係即係要前一晚送去啊，當朝送去啊，定係點做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大家其實係需要同 同步去考嘅。咁即係話變相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即係監察咧，亦都要做得即係相當之好啦，以防出現咧一啲唔公平嘅情況啦。咁此外就係譬如跟住之後嗰、個評卷到底係點樣嘅咧？啲卷咧係究竟會送翻嚟香港去評啊，定係留翻喺內地請評卷老師去評啊，定係點樣咧？咁種種都牽涉到好多細節安排喎。 係啊，咁同埋都係即係講啱啱講到嗰啲問題，都係一個即係成個作為成個 DSE 成個考試啊，即、就、係、是、你嗰個一致性嗰個問題，或者個公平性嗰個問題。咁譬如你話即係評卷咁樣樣，咁你理論上就唔應該分開評啊。如果你分開評嘅話，你其實大家個即係 criteria 或者個標準係咪真係咁能夠保持一致咧？ 除非你唔同卷嘅啫。 係咯，咁即係啦。咁但係唔同卷又另外一樣嘢啦。咁亦都但唔同卷你都會有個問題喎。到最後你個分數係咪真係可比啊？係嘛？即係其實你到最後你都係會變做五啊，一二三四五啊，五星啊，五星星啊咁。咁入邊都會有即係各種各樣嘅問題嘅。咁譬如頭先講話啊，即係卷送上去咁嗰邊負責嘅部門係咩部門咧？負責嘅人係咩人咧？抑或係即係香港有相關嘅部門嘅人員會上埋去咧？咁呢啲就係都係啲細節問題。咁但係呢啲細節問題都會影響到，即係頭先講就話究竟成個安排咧係咪可以確保到成場考試個公平？ 定係完全由內地嘅市場啊，佢哋負責一啲試卷嘅運送同埋保密嘅工作咧。如果譬如真係可能係咁嘅時候，咁究竟又點樣？當個市場係越嚟越多嘅時候，假如啲市場係比較多嘅時候，咁究竟又點樣去做到呢項工作咧？因為暫時嚟講，可能就因為內地嘅港人子弟學校嗰個數目同埋學生人數都有限啦。咁但係如果再發展落去啊，咁呢個究竟應該點樣可以再諗得即係仔細啲？細緻啲咧，嗱18-231大家都要打電話嚟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咁但係當然亦都用另一個角度咁講啦，即係喺內地設置市場俾內地嘅文憑試考生咧去考試咧，依、這個亦都係一啲嘅團體咧佢哋爭取嘅目標嚟嘅嚇，因為就覺得免咗舟車勞頓。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站喺即係如果本身身在國內或者大灣區好啊，其他甚至其他地方好，咁如果佢反正佢都係決定係要即係參與香港呢邊嘅 DSE 嗰個考試嘅話咧，咁能夠如果站喺佢哋立場，如果能夠喺一個即係佢哋附近嘅地方，唔使過關，咁當然其實一件即係對佢哋當然好事啦。咁亦都即係合理嘅，即係其實你話啊，即係如果佢哋要考試嘅話，要下咁舟車勞頓過嚟嘅話，咁亦都對佢哋嚟講，亦都唔一定係一個最公平嘅做法嚇。咁、所以如果你話啊，即係能夠即係設考場嘅話，咁固然對佢哋都一定係即係有個合理性喺度嘅。 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 18-7231啦。咁而家個安排咧就係有一啲嘅科目咧，包括咗中文、英文、數學、公社發展呢啲叫做甲類科目嘅筆試咧，就會係兩地同考嘅，即係叫異地同考啦。咁但係有啲嘅科目咧就只係喺香港舉行咁啊，包括咗咧係體育啊、音樂科嘅實習考試啦，或者同埋英文考試啦，同埋有一啲咧就只是会在香港开办的，就主要是讲一些叫做乙类应用学习或者丙类其他语言科的。即是意味呢，内地的考生不是说完全不需要来香港考试，他们譬如即你考英文的考试呢都一定要来香港那里举行了，但是就可以勉强了他们这么多科呢都要来香港考了。18-7231有什么看法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的总校长郑景亮的。郑校长你好。 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你好啊，李教授。你好。 你好。郑校长，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呢，其实而家譬如内地嚟讲呢，有几多嘅内地嘅学生呢係会係应考香港嘅文凭试嘅？ 其实个数量呢过去都已经係存在住呢，每年都有为数唔少嘅港籍嘅学生呢，佢係住喺大湾区而係需要跨境呢翻到香港咧，去應考呢個文憑考試嘅。咁依、這個數量嚟講咧，我估喺依幾年都陸續係遞增緊嘅，由幾百咧，我諗相信將來會過千人咧，係有咁嘅需求嘅。 但如果以學校考生而論咧，即係我哋唔計一啲嘅自修生，以學校考生而論，即係根據你嘅資料話，你又掌握其實究竟我哋講緊話2024年啦，有依個異地重考嘅安排啦，個需求大概會有幾多度啊？ 嗱，咁你而家讲紧嗰个咧，就系话如果唔计自修生，即系话咧，一定要系喺一个认可嘅学校，而系亦都系受香港教育局认同佢嘅注册有效嘅咧。暂时我谂而家系仲系进行紧啊，因为咧包括我哋学校啦，同埋喺深圳嘅培侨学校咧，呢两间校都系啱啱喺去年九月系正式即系喺湾区成立嘅。咁佢哋，我谂我哋大家都系做紧一个进程咧，就系向教育局申请作为一个注册校啦，亦都通知咗考评局，我哋将会喺2024年有第一批嘅考生咧，系需要去参加呢个文凭考试。就希望咧，我哋系希望就打破旧有嘅局限咧，就系用自修生嘅资格嚟去考，而系成为一个学校嘅考生。咁但系实际上而家湾区系冇一间学校，冇一个机构咧，系有一个叫做学校资格嘅考生嘅。咁所以今次呢个政策嘅出台咧，其实就系可能开始会准备筹备咧，就系认可一啲系喺内地嘅教育内地嘅教育嘅政府部门承认，亦都要香港嘅教育局承认嘅学校咧，可能考虑可以俾佢哋将来咧系作为一个考点，方便一啲香港嘅子弟咧系可以唔需要跨境咧，就喺大湾区入边嘅城市咧就可以进行呢一个 DSE 嘅考试嘅。 嗯，譬如以你哋学校嚟计，而家嗰个中四生嘅数目系几多咧？ 我哋而家咧，今年咧就有两班嘅中四，咁但系嚟紧九月啊，嚟紧九月咧已经系有四班嘅中四。咁其实国内而家港人子弟嘅入学嘅需求系越嚟越多嘅。我哋睇到个现象咧，其实喺呢个政策出台之前咧，个背景嘅资料就系咩咧？喺2019年咧，国家个大湾区嘅发展规划纲领入边咧，就希望有一啲港人子弟學校嘅成立咧，去解決一啲過往喺灣區港人子弟就學嘅困難嘅問題。大家知道過往好多香港小朋友係要跨境翻香港嗰邊去讀書，其實都係好辛苦嘅。咁而家佢哋係鼓勵喺灣區有一啲港人子弟嘅課程，係俾佢哋喺灣區裏邊就讀，避免佢哋要日日跨境翻去香港翻學。所以有咗呢個故事之後咧，喺去年兩間即系叫做港人子弟校咧，就正式坐落咗喺广州，就系、是、我哋暨大港澳子弟校，同埋喺深圳嘅培侨校。咁嚟紧九月亦都有另外两间咧，喺东莞同埋喺南沙咧，都会系落成。咁你会睇到个市场嘅趋势咧，就系、是、越嚟越多港人子弟学校咧，会提供一个学位俾我哋一班香港嘅子弟，佢哋喺湾区入边咧系就读，最主要都系方便佢哋父母喺湾区工作或者系湾区生活。去提供呢一个教育嘅服务嘅， 咁所以其实即系将来嗰、那个即系发展咧，即系你个估计系即系如果系譬如而家讲紧嗰个即系政策可以喺即系湾区一啲嘅学校入边设市场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可以方便到，唔系净系话即系方便学生啦，咁即系亦都系即系长远嚟讲，亦都系即系可以系即系一啲香港人如果喺大湾区工作，咁成个家庭嘅生活啊， 冇错， 咁都系一个即系提供 嘅方便。所以其实佢呢个政策出台系配合翻成个大湾区未来整个发展咧，系一个可以话系一个教育服务上面咧一个好嘅政策。可以推動呢個教育嘅融合同埋呢個教育嘅服務嘅開展嘅。如果根據上次我哋喺一個網上嘅交流活動啦，同培侨中學嘅交流活動啦，據我所知，佢哋學校第一年收生淨係應考嘅人都已經接近7000人。而我哋學校應考嘅人接近成千幾人。咁如果你就算當佢係中間係有重複嘅都好啦，過千個港人子弟，其實佢哋係需要入讀呢啲。港人子弟學校，咁佢哋將來亦都係需要考文憑試嘅，咁我哋係好清晰睇到嗰個港人子弟喺灣區係有咁嘅需要。 即係個政策公布咗，或者而家喺個討論入面咧，咁當然都會有即係一啲嘅聲音，社會上都可能有啲嘅聲音就係即係講啊，咁究竟如果真係要喺灣區去設一啲市場嘅話，咁具體嘅執行會點咧？咁頭先啱都講，其實人數可能都唔少添。咁如果係咁嘅話，無論講緊即係試卷運送啊、保密啊、個監考嘅問題啊等等，咁其實即係你會覺得有啲乜嘢即係比較明顯嘅問題要解決嘅？ 首先咧，头先我都喺配喺节目之前都听到两位嘅分析嘅， 嗯， 包括譬如话担心喺嗰个保安问题啊，或者考试个监考个制度系咪能够完全執行到香港嗰啲法规，我就唔系好担心嘅，因为大家知道咧，香港考评局咧喺国际上面喺考试机关嚟讲咧，系一个认受性相当之高嘅机构嚟嘅。咁入边咧，所有监考嘅程序咧，经过多年嘅经验咧，系有一套即系行之有效嘅一套守则。包括如果大家即系如果系行家，大家系教育界知道咧，而家所有文凭考试嘅考场咧，冚唪唥都系有网络嘅摄像头咧，系全程摄录住，系监察住嘅。所有负责监考嘅老师咧，佢都要必须要依足考评局嘅指引去執行每一项细致嘅工作嘅。咁香港嘅老师佢可以做得到咧，我相信内地受认可嘅学校咧，佢哋嘅老师一样可以有呢个专业嘅能力咧，系可以做得到。咁但系其实要留意一点咧，喺佢个文件公布嘅时候咧，亦都好强调一点咧，就系话佢唔系随便俾任何嘅机构或者学校咧。系都可以成为考点，佢必须要系两地，特别系喺内地嘅教育嘅部门系认可嘅正式嘅注册学校咧，佢哋先会授权俾佢做一个考点嘅。因为如果熟悉湾区教育嘅朋友会知道咧，其实喺湾区唔同嘅城市咧，又亦都系有一啲叫做教育机构，啲机构咧可能好似啲补习社咁。咁我相信，如果喺个文件入边，我哋睇到一样嘢咧，佢就将呢啲咁嘅教育机构已经系撇除咗。因为内地湾区一啲教育机构咧，佢哋唔受嗰个教育局嘅监管，系佢自己一个市场嘅一个动作嚟。咁但系如果佢文件入边写咧，就系好明显就系要系内地嘅教育部门认可学校，需要受内地教育嘅监管。好似我哋学校咧，年头成间学校有专家嚟排查，要 check 老师嘅资格，要 check 校园嘅安全，好多方面嘅资料。啱啱上个星期，广州市教育局亦都嚟咗学校做年终嘅检查。睇安全嘅问题啊，睇教师嘅质量啊，教学嘅成果啊，所有嘅报告咧都系好完整咁要交俾广州市嘅教育局嘅。咁我哋呢啲学校咧系受监管，咁所以呢个问题就我觉得唔需要太担心。但系至于头先你讲到嗰个保安嘅问题啊，其他一啲我哋叫做流程上嘅问题咧，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咧，就国际嘅考试就唔剩低香港嘅 DSE 文凭试嘅。英国的伦敦的 GSE 考试呢，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市场，世界各地都有人去考，香港都有很多学生考 GSE 的考试，内地都有很多学生考 GSE 的考试，所有这些国际的考试呢，他都不会说要飞到去那个国家那里先可以去参加考试，而入面那个保安啊、公平性啊，都是有一套国际公认的守则呢，是必须要遵从去做嘅。 嗱，郑经理，因为时间所限，不如我哋睇下七点钟翻嚟，可唔可以同你倾多一阵啊？转头再请翻郑经理出嚟。 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最后几日，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仍然系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欧义花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古洞。重复一次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欧义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古洞。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在映月台，狮隧沙田出去九龙仍然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林士街这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去到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义道。龙翔道出去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去到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车龙沿住太子道东和支路塞到上去观塘绕道的。佐敦道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都塞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津桥这一段车龙去到康湖居，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仍然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近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呢，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余建辉，生到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杏儿，生到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杨文熙，生到两岁和七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冯查莲，生到九岁和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余少林，生到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林家辉，生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婉霞，生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恩维，生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周长青，生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余海宁，生到七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女儿的生母是林慧思。谭丽芳，生到九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伍金霞，生到九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在这一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喺7点之前咧，就同大家倾紧啦。考评局咧近日系修订咗文凭考试嘅规则嘅，就接纳咧香港嘅境外合资格嘅学校咧系参加呢、文凭试嘅，即系话咧俾一啲嘅获得内地部门认可为合资格，亦都系获批咧开办文凭试课程嘅学校咧向考评局申请咧成为语考学校。咁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一啲嘅内地嘅港人子弟学校嘅学生，佢哋可以咧留喺内地嘅市场嗰度咧，就应考大部分嘅 DSE 嘅科目啦。咁亦都咧呢啲嘅市场咧，亦都系需要咧接收埋一啲自修生嘅外来考生嘅。嗱喺7点新闻之前，我哋就同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嘅总校长咧郑景亮倾紧嘅。咁啊，李立峰，我哋请翻郑景亮出嚟。郑景亮校长你好，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好。 嗱，刚才咧你亦都讲咗啦，关于嗰个试卷嘅保密性上面咧，你就唔担心啦，因为根据翻开办好多即系国际考试嘅经验啊，同埋以考评局咧一向嘅水平咧，咁你对于保密咧系有信心嘅。但系我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人士提出一啲可能系比较细碎少少，但系都喺个流程上面要关注嘅问题，譬如系话系咪要配合翻内地嘅高考嘅考期啊，等等，系做呢啲嘅安排嘅。关于呢方面，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咧？ 我觉得呢个就不可能嘅，因为点解咧？所有考试大家知道咧，一定系同步进行嘅，因为嗰份卷咧系好贵嘅，用好多专家先可以出到一套好好嘅考卷。咁嗰套考卷，如果你话有唔同嘅时间出现咧，咁啊即系冇咗保密性，呢、這个绝对不可能。个时间表绝对系会跟翻过去香港嗰个考试时间咧。是進行的，我相信所有教育一屆的朋友都會覺得這個一定是必然的事的，沒可能說會跟內地的高考，因為內地的高考呢是每年的6月7號、6號、7號、8號的，他們永遠定等了這三天的日子做高考，但是我們的課程和它完全不同的，根本就沒有需要去跟從內地的考試時間、這個可以澄清。 咁但係除此之外咧，想問即係呢一個對於即係港人子弟學校啊，譬如無論佢可能係收生啊等等各方面咧，會唔會有另外嘅一啲吸引力咧？因為變咗佢哋唔需要科科都嚟香港嘅考試， 唔需要科科都嚟香港考試 嚇、啊，即係可以直接喺內地去考試嚇。 我呢個絕對，其實呢個嘅便利政策咧，最主要係便利翻港籍嘅小朋友，佢喺內地讀書，提供咗一個比較好嘅政策去幫佢哋嘅啫。咁但係你都見到咧，其實亦都考評局都好明白考慮到有一啲科目，譬如頭先你哋提到嘅，譬如體育科考試啦，英文嘅口語考試，其實呢一幾個考科，因為佢需要一啲專家，佢要需要一啲專家，譬如好似體育咧，佢一定要係有一個場地加上一啲專業嘅人去做個評審評估，所以就冇辦法可以喺內地做，一定係要去到香港做。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合理嘅。咁譬如好似英文嘅繪畫考試咧，大家知道就係、一定係我哋一班前線資深嘅老師咧，佢哋做呢個考官，而呢個考官咧個資格咧係需要考，亦都要係經驗嘅。咁大部分灣區嘅學校嘅老師咧，佢哋未必係受香港嗰個教育嘅培訓啦，咁所以需要係翻嚟香港考呢個英文考試咧，我亦都覺得呢個係十分之合理，亦都保持到呢個考試嗰個公平性。 好，唔该晒你郑景亮校长倾到呢一度啊。郑景亮咧系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总校长嚟嘅。嗱、李立峰，不如我又请你咧系香港嘅教育界嚟同我哋倾倾啦。 好啊， 就系有立法会议员本身亦都系一位中学校长嘅邓飞啊，邓飞你好。 你好， 嘉怡你好， 系 好， 系邓飞。对于而家考评局咧公布嘅呢个新安排咧，你觉得对于嗰啲嘅内地嘅港人子弟嚟讲，个便利之处会系有几大咧？ 咁、那个便利之处就好明显嘅，即系佢唔需要话特登咁去走嚟香港嘅考试，咁啊一理成便嘅。咁但系我要强调咧，就话其实到而家都未完全睇到考评局嘅嗰个通告嘅全文。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到底呢一步只係俾一啲嘅內地港人子弟學校裏邊嘅 香港出世紙，即係雙非單非嘅兒童，或者係點都好啦，即係香港身份證嘅學生去考咧，定還是都有機會去拓展到去即係內地嘅同學，因為嗰陣子大學校裏邊亦都唔排除有一啲係內地同學嘅，都有嘅嚇。咁、而嗰啲內地同學咧，佢係放棄咗讀內地嘅高考課程，佢係讀香港 DSE 嘅，就係上喺內地而家越嚟越多添，可以講係。咁係咪都會向呢啲非港籍嘅內地嘅 DSE 嘅學生去開放呢？坦白講，而家我都唔係太清楚，即係只不過我就覺得係可能係而家係開咗個頭先咯。 但係鄧飛，你啱啱講嗰樣嘢啦，如果即係而家嘅一啲即係國內嘅大灣區入面一啲學校，如果佢入面都有一啲真係內地背景嘅同學，而佢又真係讀緊呢一個即係香港嗰個 DSE 嘅課程嘅，咁其實譬如，在未有大灣區設置市場之前，其實他們都是會過境來香港考 DSE 的，沒錯，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沒什麼理由在國內設了市場之後，就在國內的學校，港人子弟就在國內考，反而那些即內地同學就反而仍然要跨境過來，似乎又沒什麼理由是這樣的，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又不一定是這樣，又不一定是的。表面上聽嚟係覺得好似有啲無厘頭啦，點解要咁樣分開兩班人啦？咁但係咧，亦都牽涉到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如果佢喺內地，即係假設內地啲考場咧，香港考評局認可咗個內地考場，內地身份嘅同學，內地身份證、居民身份證嘅同學，冇任何香港身份證嘅，喺翻嗰啲喺翻內地考場考咧，係表面上係無可厚非。咁但係亦都牽涉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就即係其實係如果佢為香港純粹喺內地咧，有時咧，即係我哋要做個身份核對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咁、如果調翻轉頭，佢如果佢嚟咗香港考嘅時候咧，即係啲自修生名義啦嚇，嚟香港考嘅時候咧，就相對喺香港嗰啲做個身份核對咧係容易啲嘅。其實有少少唔同啦嚇。咁、但係我相信咧，就將來咧，如果真係將 DSE 係向完全冇香港身份證嘅內地同學開放咧，我想呢呢啲同學留返喺內地嘅考場邊考呢，呢個係大勢所趨㗎啦，我覺得係。 另外就係、睇到呢有業界都關注返啦，譬如試卷嘅保密問題點樣做啦，係譬如當日先至將啲試卷運過去啊，即係早啲運過去內地啊。咁究竟嗰個監考嘅安排又係點呢？係咪需要考評局咧揾人過去監察呢，以確保成個考試嘅公平性，乃至到咧之後嘅評卷問題，啲卷究竟翻翻嚟香港去評啊，喺內地嗰度去評啊，定係點樣處理咧？呢啲嘅問題，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啊？ 我都同意嘅，因為咧而家目前嚟講，始終我哋未睇到考評局嗰份通告啦嚇，咁其實呢啲細節係完全唔知嘅嚇。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當日考試好似香港嘅考場咁樣，考評局去用佢嘅速遞公司去送到去香港考場咧，其實都已經係濛濛水水㗎啦。咁即係尤其是疫情好明顯係啦。咁但如果你話就算通關咧，就送到內地咧，點都冇可能係同一時間送到內地嘅，即係呢絕不可能做得到嘅事嚟嘅。咁你做唔到嘅時候話咧，就即係係咪要過夜咧？即係嗰啲考卷嘅話咧，預先已經送咗翻內地，係唔知 keep 咗喺考場嘅某個地方，咁有相關嘅保安。咁嗱，呢個咧就即係喺我印象中咧，香港考評局從來都未試過有個咁嘅 practice 嘅。咁所以個細節咧，一定要交代得好清楚啦嚇。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唯一可行嘅辦法咯，唔可能話即係當日咁九點鐘開考，咁九點鐘之前咧，香港嘅試卷已經唔足底過關送到內地，呢個根本冇可能做得到嘅事嘅。所以隔夜咧，幾乎係必然噶啦。咁點樣隔夜可以保安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我好同意頭先主持所講，咁改卷點改先？嗱，因為香港嘅考試改卷咧，而家已經唔會再用實體試卷改噶啦。全部係 scan 入去電腦，跟住marker 咧就對住電腦嚟改嘅。咁嘅話咧，呢、這個咁嘅操作從公平性嘅角度嚟講，我覺得無論係內地嘅考生好，定還是本地嘅考生，香港本地考生都好，都應該係用同一個原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除非你話喺考評局喺內地直頭開設咗個考評局嘅內地服務中心啊，裏邊係有曬同香港一樣嘅嗰啲嘅 scanner 同埋嘅改卷機之外嘅話咧。除非有啲咁嘅 setting 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即其實你冇可能嘅，你最終都要送翻嚟香港改卷，最終都要送翻嚟啊！我但係呢啲話咧，就即係呢個純粹我個人意見，我覺得考評局咧係要有一個更加快啲啦，同埋有更具細無遺嘅交代咯。 這個對於內地同學亦都是公平的。 嗯，好，唔该晒你，邓飞，麻烦晒。邓飞咧系一位中学校长啦，亦都系立法会嘅议员嚟嘅。咁似乎即系睇上嚟，即系李立峰呢个安排咧，仲有待交代嘅内容咧，都相当之唔少吓。 系啊，咁即系始终系而家系初步讲咗一个方向啦，或者一个基本嘅做法啦。咁但系入边固然即系要去做一啲即系市场嘅设置考试，咁跟住即系入边有好多细节啦，即系究竟系点样运作，咁其实都需要系即系讲清楚。咁同埋甚至頭先鄧飛都講咗一個，其實嗰個係重點啦，就是、究竟其實佢覆蓋嘅範圍係乜嘢嘢咧？係咪係真係純粹係即係港人嘅內地嘅子弟啊？即、就、係、是、內地港人子弟啊？抑或其實係會包括一啲即係其實喺國內本身嘅同學，未必有香港嘅身份，咁但係即係佢係即係可能各種各樣原因佢選擇上考 DSE 嘅咁，咁嗰啲包唔包咧？咁因為其實呢個亦都會涉及到頭先都我哋同阿鄭景亮傾嘅時候都講到其实是一个这样样的做法，其实是不是会真的会叫做增加了某些学校或者某些课程的吸引力，因为如果你说他那个原来覆盖范围是包埋一些本身国内的同学的话，那里就真的会有可能会有个所谓影响，就说真的会不会真的提高了，咦，即我现在读 DSE 本来就要下下要过香港考试的，现在香港都即是在国内都考得，那会不会多了人就真係選擇，咁不如我讀啦咁樣樣咧，咁依個即係當然未知之數啦，咁但係就真係會需要睇下個政策。真係有文件出嚟嘅時候咧，究竟佢嘅覆蓋範圍 係 咩咯？ 不過而家都係講緊咧，就係2024年啊，先至會首次實施呢個異地同考啦。咁可能咧，考評局咧都仲要花多啲時間咧，先至再去研究到同埋公布到個細節出嚟嘅。17231，如果你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赛车是一种既危险又昂贵的运动，以往要成为赛车手没有那么长的家底，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时代不同了，随着科技进步，普通人要成为职业赛车手不再是梦，但首要条件你要是电子神童，擅长玩电竞。近年因为疫情关系，电竞赛车成为了网上热门运动，香港著名赛车手欧阳若曦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参赛者。其实西甲班霸皇家马德里门将高图斯，以及在今季相隔11年重夺意甲联赛冠军的 AC 米兰，他的后卫卢马洛利亦都有参与电竞赛车。记得上一代经常有人说，无论在机铺玩赛车机玩到几叻，始终都是游戏机，同真正赛车有天渊之别。仲奉劝青少年切勿以为打机叻就会学人揸赛车咁话，但系科技进步令到两者嘅距离就越嚟越近。呢啲嘅网上竞技活动吸引数以百万计嘅观众。香港著名女车手杨嘉怡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讲过，现时世界各地唔少车队都会透过电竞训练去拣出赛车天才，由虚拟世界走向实体赛道。电竞训练可以选择唔同嘅赛道俾选手驾驶。当中要求的技术、体能、场地环境设定和真实赛道大同小异，当然安全性会更高，因为撞车不会受伤，同时零件维修不会很贵。早在2008年，日本的日产车厂就透过同国内著名电子游戏开发商 PlayStation 合作，开办电子驾驶学院，从中找出一流的赛车手。来自英国的马登伯勒曾经获 F1 红牛车队赏识，俾佢参与车队的车手训练计划。土耳其籍的 F2 车手保罗巴斯都是由电子世界晋身职业车手行列。讲翻香港，虽然没有赛车场，但亦都不乏好手。现时香港大约有37位赛车教练，而包括欧阳若曦在内的6名车手获得香港体育学院评为体院精英运动员，未来将会获得更多的支援。南华体育会亦都会增建一座新的电竞大楼，里面的体育馆可以用作为竞技场举办电竞赛事。有了不同的设施，相信香港日后要找车神可以利用电子世界培育明日之星。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李立峰啊，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又关注一下咧澳门嘅疫情啦。嗱，咁啊喺截到去今日嘅晏昼三点钟啦，澳门咧就累计咧发现170名咧核酸阳性嘅人士嘅，咁当中包括咗106女、64男啦，年龄咧就系介乎8个月咧到89岁嘅。咁而当中咧，其实无症状嘅人士咧系比较多嘅，170人当中咧，按照而家嘅资料咧，就系得41人咧系有症状，列为一个确诊嘅病例患者，其余咧有成129人咧都系列为一个无症状感染者嘅。而今次咧，佢哋牵涉到嘅群组咧，亦都系比较多啦吓，暂时有6个群组，包括咗咧有呢、這个即系一啲嘅健身会嘅群组啦，有呢、這个外雇嘅群组啦，亦都有咧。是一个即是四季名店的群组的。而澳门当地呢也都采取了一个比较叫做即严格的措施啦。在昨日晏昼5点开始啦，就禁止堂食啦，亦都是呢关闭了澳门好多的特定的场所的，包括了譬如电影院啊、剧院啊、一些的卡拉 OK 啊、桌球室啊等等的。但是赌场呢就仍然开放的。 咁就即係似乎即係澳門個情況就係過去一段時間入面，佢嗰個即係數字基本上一路都冇本土確診嘅，即係曾經有差唔多半年或超過半年嘅時間啦。咁但係就即係近排咁即係一旦有嘅時候，咁亦都即係升得好快啦。170未必好多，咁但係澳門嘅人口其實就即係香港1/10都唔夠。 68萬。 係啦，68萬。咁其實即係香港1/10都未夠嘅。咁所以其實都即係如果你計翻人口比例，咁都即係等於即係香港計就等於1000多2000噶啦，咁樣嚇。咁固然啦，即係即係兩地嘅即係防疫政策個鬆緊程度會有差異啦。咁即係都個實際上嗰個嘅。即係個社會環境都基本上唔同嘅，咁亦都好難直接相比嘅。 澳門嗰方面咧，佢哋就話即係今輪嘅疫情嘅病毒株啦，就係 Omicron BA.5.1 啦，咁同埋佢哋而家咧係循呢個冷凍鏈嘅食物啦、郵包啦、外國翻去澳門嘅人士咧，呢啲行李咧各方面咧去到做掃完嘅。咁但係咧，澳門嘅特首咧何一成咧，佢就都相當重視今次嘅疫情。佢昨日咧就形容咧，而家个形势咧比以往任何时候咧都系复杂同埋严峻嘅。咁究竟澳门嘅疫情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啊，澳门嘅立法会议员李静怡嘅，李静怡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李静怡，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而家澳门嗰个疫情嘅进展系点样啊？ 系咁近呢几日咧就个个案都一路每日都有上升啦，咁已经喺今一轮嘅防疫工作上面就做咗，今日做紧第二轮嘅全民核检啦，亦都做过一次重点人群核检嘅，咁都亦都今轮咧都发现到有一啲即系采样嘅样本入边都有啲阳性个案啦，咁我相信其实就澳门仲需要一段嘅时间咧去真系控制住嗰个疫情嗰个扩散咯。 如果讲全民核检。其实你哋喺澳门嗰方面咧个速度都好快，因为由寻日朝头早9点开始啦，截到今日嘅晏昼3点咧，已经系采样咗成56万多人噶咯，即系占目标总人次嘅84%，做得都相当之快。 係咁喺澳門做全民核檢嗰個，其實都有多次嘅經驗啦。咁透過一啲網上嘅預約啦，咁亦都有一個叫做輪候人數嗰個嘅實時嘅一啲報數嘅。咁亦都其實居民好配合嘅，因為好多即係居民雖然好辛苦好熱啦呢兩日，咁但係都透過預約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志願者啦，一啲民間機構同政府 去 做 嘅。好嗱，7:30翻嚟嘅，我同你傾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6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721宗本地感染，同埋139宗嘅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25万多宗确诊，医管局冇情报新增死亡个案。屯門、卓爾廣場、海港酒家再多7名食客和3名密切接觸者確診，累計增加至37人受感染。另外再多4間安老院出現個案，其中東華三院、方王換替安老院兩日累計有9名院友和職員確診，需要撤離。學校就呈報多199宗的陽性個案，包括164名學生和35名教職員，涉及163間學校。屋宇署說，昨日接獲由尖旺民政事務處的轉介，說佐敦文慧街文苑樓一樓23室有樓宇破損情況，要求跟進。署方隨即派人到現場視察，雖然未能夠進入單位，但是從室外視察發現單位外牆有若干的裂縫，情況和署方今年年初視察的時候差不多，不會對樓宇的整體結構造成影響，亦都沒有明顯的危險。現場單位露台下方的臨時支撐是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所安裝，為了確保樓宇安全，屋宇署今天已經安排政府承建商為有關單位的露台加裝臨時支撐，並且繼續密切跟進情況。如果有關的業主未能夠在指定時間內遵辦有關命令，署方會考慮指示政府承建商做有關工程，然後向業主收回工程費用、監督費和附加費。海事處昨晚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說，收到珍寶海鮮舫船東經代理人提交的書面報告，說珍寶在上個星期六在西沙群島水域因為遇上惡劣天氣而傾覆。而在傳媒報導珍寶海鮮舫沉沒的消息之前，署方並未接獲船東通知。珍寶母公司香港仔飲食集團回覆本台查詢的時候說，會全力配合海事處的跟進工作。發言人又說，星期一發新聞稿說海鮮舫翻轉，與海事處所指海鮮舫傾覆的講法一致，又強調事發地點水深程度對打撈工作有影響。註冊資深輪機造船界別工程師司徒嘉誠說，相對整艘沉沒，船隻傾側的拯救難度較小，可以用氣剪扶正船身或者是以浮波去固定，並且勘察入水裂口位置，修補之後再泵走積水。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四個月，東部城市北頓涅茨克的烏克蘭部隊接到撤退的命令。盧金斯克州長說，軍隊在這個東部城市與俄羅斯激戰幾個星期之後不得不撤走，形容繼續留守被無情炮轟的地點變得沒有意義。他說持續的轟炸令到這座城市幾乎變成瓦礫，所有關鍵的基礎設施已經被摧毀，九成的城市遭到破壞，八成的房屋要拆除。另外，歐盟領導人繼續在布魯塞爾的峰會將會討論如何應對俄羅斯停止輸送天然氣的問題。外電預計峰會將會指責莫斯科透過壓縮供應將能源武器化。德國政府就警告國內的部分工業可能是冬天關閉。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溫大約28度，明天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有一兩陣驟雨，星期日仍然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粉嶺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歐怡花園慢線的意外已經清了場，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佐敦道。咁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广东道嘅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就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白沙湾码头。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继续是需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线来往西贡至到海下的服务时间会延长，部分的班次亦都会途经黄石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讲述燕破岳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环境和艰巨任务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入群体，最终成长为优秀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军旅故事。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7231。李立峰，我哋继续咧讲讲澳门嘅疫情啊。喺7:30新闻之前咧，就同澳门嘅立法会议员李静怡倾紧嘅，请翻佢出嚟。李静怡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嗱，刚才就讲到咧，就系你哋喺做呢个全民嘅核酸检测啦，即系嗰个进程都相当之快啦。咁你就话系因为即系澳门嘅居民咧嘅合作啦，咁同埋亦都系有一啲嘅对准目标啊呢啲咁嘅情况啦，咁所以就做到可以咁快啦。咁嗱，其实而家睇翻咧，澳门所采取嘅防疫措施咧，就系包括咗关闭好多嘅，譬如一啲其他嘅即系酒吧啊、桌球室啊呢啲咁样嘅娱乐场所啦，咁堂食咧亦都系禁咗嘅。澳门嘅居民有冇啲乜嘢嘅回响或者反应咧？ 其实居民都比较多系提出系理解啦，因为始终如果要剥低口罩去进食，或者有啲场所可能难免都要除低口罩咧，那个感染风险会比较大嘅。咁同埋其实每一次啦，我哋澳门有爆发一啲疫情嘅时候，其实政府都系透过包括可能公务员啦，或者鼓励一啲具条件嘅企业，佢哋减少工作人员啊、居家工作啊等等咧，系减少嗰、那个出去啦，可能搭车啊或者系人群聚集嘅嗰个情况咯。 通常而家即系，譬如以澳门嘅情况，譬如如果而家即系有一啲嘅即系禁堂食嘅即系措施啦，即系有冇一个譬如根据过去譬如一两年嘅经验，有冇一个预期系觉得会即系维持几耐 主要其實今一波疫情咧，佢對比起我哋上幾次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今次嗰個個案數字都可以講係疫情以嚟我哋喺集中一個時間確診陽性比較最多嘅一個個案。過往喺舊年都曾經發生過，可能係十零單啊，或者即係個數量冇試過一次過咁樣係連續遞增，同埋個總數量咁大啦，咁變咗就比較難去評估嘅。過往亦都未必話嗰一啲措施會咁長。部分時間可能14日內或者一個短時間內可以控制住冇咗一個即係自己喺社區嘅爆發咧，咁可能政府都會相應再放鬆翻一啲嘅措施。咁但係今次睇起上嚟到今日為止都再有新嘅確診個案啦，似乎目前就呢啲措施都要維持一段時間啦。 係，另外我見到譬如一啲嘅新聞報道入邊講啦，即係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封區嘅措施啦。咁但係都見到譬如喺澳門嘅話，似乎對即係一旦有封控區嗰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咧，似乎對一啲譬如我個區入邊有幾多獨居長者啊，呢啲似乎個數字個掌握都比較快嘅喎，係嘛？ 其實有一啲因為政府喺早前啦，其實都預計咗我哋可能會面對一啲大型社區爆發疫情嘅情況，咁所以政府係喺四月份嘅時候都出台咗一份叫應對大規模嘅新冠疫情嘅一啲應急預案啦。咁當其時其實透過政府成立咗一啲唔同嘅小組，咁有一啲可能係社區嘅封控啊，或者我哋叫做衞生小組啦，即係會採購物資去提供翻俾一啲封控咗唔能夠出嚟號碼區嘅居民。咁確實呢段時間，當然啦，喺細節執行上，我哋都會收到有部分一啲個案，可能個時間上啊，或者有一啲好特別嘅個案，佢哋喺求助上面都需要即係再揾政府去跟進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透過呢啲部門嘅人員嘅努力咧，咁就都開展咗一啲社區嘅封控措施啊，同埋而家一啲流行病學嘅調查啊，大規模嘅一啲檢測啊，咁樣嘅工作都係開展緊。當然啦，其實我哋都睇到政府工作人員嘅壓力好大嘅，無論係醫護或者可能警方呢啲係比較直接去前線，可能接觸到一啲陽性個案嘅運送啊，一啲檢測啦。咁仲有一啲係提供衞生嘅物資啊，可能社工個部門啊，等等一啲各個部門，其實人員個壓力都相當大，包括防疫酒店，因為而家。根據最即係比較新嘅資料啦，我哋都有成差唔多近5000人，4900多，其實都喺酒店度做緊一啲醫學觀察嘅。咁呢度所以整個嘅安排啊，一啲物資支援上面一啲照顧、生活照顧啊，咁、那個人員壓力都係非常之大。 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你哋嘅經驗咧？因為睇到譬如你哋個資料就顯示咧，你哋連各個防控區入邊咧，究竟有幾多個獨居長者啊，或者係雙老家庭咧？呢啲數據都可以比較即係精準地掌握到喎。點解可以做到咁嘅咧？ 其實我自己會睇翻咧，部分有一啲譬如平時啦，平常可能社工局部門啊，或者一啲我哋其實澳門都會有一啲家居嘅支援服務嘅，即係喺日常上面。咁所以對於一啲可能譬如從社工局嘅部門，或者甚至乎咧透過一啲即係民間社團啊，或者係啲叫做代辦政府服務嘅一啲社團咧，其實都可以掌握到部分一啲區域或者當然啦，我唔排除都會譬如有啲大廈佢有業主會嘅咁。其實可能都會係即係透過民間或者政府官方本身掌握嘅信息，佢係可以比較去排查到呢啲嘅。咁另外我都知道民間社團咧都會，譬如一有呢啲封控或者特別嘅措施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會主動去聯絡佢一啲名單上嘅會員，譬如知道佢相關嘅大廈篩查翻出嚟係封控區嘅，咁佢哋有冇啲咩需要去支援啊？咁一般情況底下就係衞生小組，即係政府就已經係每個住户單位咧，其實佢哋一開始已經會入去係做一個調查嘅，即係我所知道，譬如封咗紅馬區呢棟大廈上面，其實佢哋每户都會去調查翻你個住户人數有幾多，因為佢會配送物資嘅。咁按照翻人數，或者係有冇特別需要食啲乜嘢藥，有冇特別需要一啲咩照顧嘅情況，其實政府又會做調查嘅。咁所以我諗整體喺一啲平常嘅接觸，或者係佢一封控嘅時候，每一個單位佢都會去做一個調查咧。其實呢度就比較快可以掌握到成個住户入邊有冇特殊需要啊、飲食上面嘅照顧啊、藥物啊等。 剛才我哋都提到啦，即係有唔少嘅場所咧係需要關閉啦。咁但係可能大家都會問啦，點解賭場個人流都相當唔少嘅喎？但係點解佢又不在關閉之列咧？即係你自己又點睇？即係政府呢個決定咧？ 是昨日其实长官都出咗嚟做一个记者会啦，咁当中都有解释翻，就係话有一啲场所可能包括譬如而家禁止堂食，都係涉及到佢可能要开个口罩嘅，即係打开口罩喺个场所度逗留，会涉及到一个感染嘅风险啦。咁亦都即係可能娱乐场呢，而家澳门都有个别一啲娱乐场係因为个案比较多，涉及多名员工呢，其实喺今次係有一个感染，咁所以都有封咗嘅，即係有个别一啲都列咗做红码区咁样。咁我自己会睇翻，当然一个就係话政府要跟循返佢本身嗰个指引，或者一个叫做应急嘅预案啊，究竟咩嘅标准佢可能要封控一啲嘅场所，呢、這个一定要跟进好。咁第二呢，就係、是、无论任何嘅场所，包括其实娱乐场呢，我哋都有收到一员工喺前期会反映嘅，就係、是、希望佢加强返消毒啦，就算你继续营运，包括而家有啲一啲可能商业嘅场所都有营运当中嘅，加强消毒啊，或者禁止客人喺譬如娱乐场，我哋都曾经有收过从业员就话，之前嗰几日咧，仲有啲人可能喺个台面嗰度会打开口罩饮水啊，其实成个风险都会存在。咁但系我哋所知道，而家应该系所有嘅博企都开展咗一个工作，就系唔容许佢哋喺场入边咧再打开口罩去饮食啊，呢啲都其实会做翻个措施，咁就最大程度保障员工喺前线唔会话有一个好紧密嘅接触，人员好挤迫，因为其实一直以嚟可能娱乐场都好啦，佢有一个指引嘅。譬如話，你同一張賭台唔可以過於擠迫啊，人客嘅距離啊，或者係其實我哋覺得而家唔容許飲食或者打開口罩，呢啲都係比較大程度希望可以保障到員工啊，清潔消毒等等。 但係唔關閉娛樂場所會唔會唔關閉娛樂場會唔會都係一個經濟嘅考慮咧？ 其實我都會睇翻就係、是都是一个平衡，因为而家澳门我哋有好多一啲嘅场所咧，确实喺呢个过程之中，譬如停业强制停业嘅话咧，其实个场所佢个收入当然会有一定嘅影响，而雇员佢哋都难免系要有一个停工或者无薪假嘅安排。咁确实肯定都系需要一个平衡，从防疫保障居民嘅角度系即系好重要嘅呢一个。咁但系其实政府都要出台一啲嘅措施去做啦。咁附带一提就系早前政府都公布咗，澳门会再推新一輪是涉及100億左右的，有七項的措施，都會有一些涉及向企業、啊、一些僱員、啊、他們發放一些援助金額，即是津貼的金額。確實今次其實我們都會說了一些停工停業的涉及的僱員，譬如封了在紅馬區出不到來的，或者是停工停業他的企業開不到，因此員工要停工，其實涉及的人數影響都會相當大。所以都希望政府透過這些支援措施可以盡快出台，令到一些停工停業的僱員都可以得到適當的援助，這個都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平衡。 好啊，唔該曬你，李靜怡係澳門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當然即係李立峰頭先都提過啦。香港同澳門咧，其實似乎喺個防疫策略上面咧，就都有一啲嘅分別嘅。咁但係人口上面，可能人口嘅稠密程度咧，可能亦都係有其中嘅一個考慮啦。 人口稠密程度啦，咁同埋頭先如果你聽到阿李靜怡講，都其實個一個社會佢要執行某一種政策的時候，有時都要個社會本身要有某些配套的，譬如剛才李靜怡講到，可能是即澳門的公民社會裏面有一些譬如服務的機構啊，社會服務機構可能是比較掌握多些的，即是居民的狀況多些的資訊，還有可能跟政府的關係都比較緊密，那就變了令到某些政策實行起上來可能會比較順暢一些。那所以即每個社會始終那個環境不同，有時什麼政策是最行得通，什麼政策最好都可能因应啲环境会有啲唔同。 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一讲一啲涉及到消费券嘅骗案啊！ 嫲嫲，你要救我啊！ 咩事啊？你唔好吓我啊！ 我头先咧揸车撞到人，那个伤者话要我俾钱佢，如果唔系就会报警拉我。 哎呀，我阵间咧过数去你户口嗰度啦。 不如你直接过啲钱去嗰个人户口啊！ 听到呢度系咪开始有怀疑呢？想知嫲嫲点做？记得留意香港电台同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逢星期一晚10:55，港台电视31播出，声音版本会喺香港电台125台播出。 一起走过， 就喺个草原嗰度，佢系揽住我要揈圈嘅，佢好记得，因为我好重， 揈咗落地。 佢系越揈就越低，跟住个 camera 咪讲：喂，郑金豪，你可唔可以整高啲？佢话好重，所以佢就记得我好重。自从嗰日之后咧，我转个剧组啲人就话：原来快乜啦，好重嘅。OK，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文仲贤，仲有我龙三太、白天鹅、范逸文一起走过。 人道连长问答比赛， 咩系人道精神啊？ 咪就系愿意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咯。 如果你身边有人有呢啲精神，可以点做呢？ 梗系提名佢参加香港人道连长2022啦。 可以点提名啊？ 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记住喺7月8日之前交表啊！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连长2022。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咯、哦。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7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8月7日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如果领取咧第二期嘅电子消费券啦，但系又想转换一个平台咧，其实都可以嘅噃。咁啊，但系当然就要透过一啲嘅即系唔同嘅方法咧，向有关方面登记翻啦吓。咁但系呢个咧，亦都造成咗即系更改嗰个账收取消费券嘅账户咧，亦都造成咗啲嘅漏洞，就俾一啲骗徒咧系有机可乘啦吓。 是啊，咁就即係警方都公布咗一啲嘅即係过案或案例啦，亦都即係进行咗呢个拘捕啦，即係咁就係即係有关呢、這个盗取别人嘅个人资料，咁跟住再即係透过更改资料呢，即係基本上即係攞咗人哋嘅消费券啦，咁跟住就係再甚至可能同一啲商店有一啲嘅即係叫做合作或者总之一啲嘅交易啦，即係甚至係即係将一啲嘅钱咁去套现啊，咁係有一啲咁嘅罪案发生咗啦。 嗯，嗱，咁究竟个手法係点样呢？同埋市民又有啲乜嘢要特别要留意嘅呢？咁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邓启荣㗎。邓启荣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係，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呢，你哋最近係发现咗一个嘅消费券啦，係透过更改领取消费券嘅账户呢而做一个欺诈嘅。有46宗嘅案件都同一个嘅诈骗集团犯案喎。个手法系点样嘅？ 係呀，咁就多谢你哋嘅查询啦。咁就其实我哋留意到呢，咁喺2022年度消费券计划第一阶段发放入面呢，咁其实市民呢虽然係要以相同嘅储值支付工具平台呢去接收消费券，但係呢其实佢哋可以向呢消费券计划秘书处呢申请更改相同平台入面呢另一个账号呢去收取消费券嘅。咁喺我哋警方嘅调查当中啦，咁留意到有诈骗集团利用不法嘅手段呢去获取咗受害人嘅个人资料啦，然后呢就诈骗集团呢以邮寄嘅方法假冒受害人咧递交嗰个更改账户申请表格，俾翻消费券计划秘书处。咁而佢哋嘅信入边咧，亦都附上咗咧受害人嘅身份证副本嚟到做证明啦。咁同埋咧更改咗受害人咧收取消费券账户去到诈骗集团新成立嘅或者新设立嘅一啲嘅储值支付工具账户嗰度。咁喺诈骗集团咧喺表格上面咧更加填上咗一啲咧冇实名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号码嚟到收取秘书处嘅更改通知啦。咁而新設立嘅儲值支付工具帳户咧，都係以不記名嘅電話儲值卡號碼登記嘅，咁而逃避警方追查。咁喺我哋警方調查同埋分析咗之後啦，咁就發現咧詐騙集團成員其實喺政府派發消費券嘅頭兩日，咁其實咧已經係立刻咧利用當中涉案嘅46张電子消費券進行交易。咁大部分啊，更加係喺重複咧，係喺3间分別位於荃灣同埋馬鞍山售賣電子產品嘅商户入面進行。咁經過我哋追查之後啦，咁我哋相信呢個詐騙集團同呢3间嘅商户咧，就涉嫌串謀將詐騙得嚟嘅電子消費券進行套現活動啦。咁因為一方面我哋掌握咗集團成員同埋呢商户嘅一啲嘅聯絡記錄啦， 咁而呢啲商户咧，亦都容许集团成员咧喺短时间之内使用多张嘅消费券进行交易。咁另一方面咧，涉案嘅商户亦都未能够咧提交相关嘅交易详情俾我哋嘅。咁我哋警方最终透过进一步嘅情报分析啦，咁锁定咗呢啲成员嘅身份。咁相信呢个集团背后亦都系有涉及黑社会操纵啦。咁故意招揽一啲未成年嘅青少年咧参与其中。咁当诈骗集团主导取得大部分嘅涉案现金之后咧，咁其实涉案行使消费券嘅年青人咧，只系得微薄嘅酬劳嘅啫，但系就已经涉及咗呢个案件啦。 你头先讲到话涉及到一啲年青人啦，咁其实佢哋系用啲咩方法去招揽佢哋嘅咧？ 其实我哋见到咧，就系佢哋招揽嘅方法咧，可能一方面咧就系包括咗可能一啲朋辈啦。即是在可能诈骗集团的成员当中，已经是当中是一些青少年在内的，而他再向一些自己的朋辈去招揽这些年轻人一起犯案，他们都会是以一些可能社交通讯软件里面去联络那些的年轻人，就以一些真的很微薄的酬劳，如果相对他们因为这个干犯罪案而所得到的得益，咁可能我哋嘅了解到咧，可能系得几百蚊嘅啫，即系涉及嘅年青人。 你讲话透过社交软件咧，系咪即系可能系完全唔相识嘅人士，但系佢可能大概知道你嗰个年龄背景，然之后就发放一啲嘅可能系无论系短信啊或者系其他信息啊，去睇下你会唔会系上吊，即系帮佢做呢个非法行为，系咪咁样嘅做法啦？ 喺今次嘅罪案，喺今次呢个案件入边咧嚟讲咧，我哋就睇唔到有咁样嘅情况嘅。我哋了解到咧，就系佢哋本身可能都系一个认识嘅，咁就但系当然系一啲成员当中啦，咁佢再揾一啲所认识嘅年青人，咁去从事参与呢个咁样活动咯。 即系一个楞一个咁样， 可以咁样讲啦。 另外呢也都想问返呢，就係佢係必须要攞到一啲个人资料，然之后先可以更改到账户㗎嘛。咁你哋嘅资料显示呢，暂时或者根据你哋调查所得呢，佢哋用啲咩方法攞到呢啲个人资料，从而达到更改账户嘅呢个咁嘅目标呢？ 咁呢个係我哋嘅调查方向之一啦。咁但係经过我哋而家初步嘅分析呢，咁其实我哋睇到呢，涉案好多嘅一啲嘅受害人啦，咁佢哋咧都涉及咗一啲咧，就係話遺失咗身份證啊，或者咧佢哋曾經咧就以自己嘅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證啦，向一啲借貸公司咧，咁曾經咧就係向多間呢啲咁嘅借貸公司咧，就作出過一啲嘅借貸嘅申請咁樣嘅。咁可能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咁就已經係遺失咗自己一啲嘅個人資料噶啦。 而家咧就电子消费券计划啦，佢哋就更改咗更改收款账户嘅申请方式嘅，以前就可以用邮寄啦，但系第二期计划就唔得噶啦，就要用电子方式或者系亲自去到服务中心更改。即系对警方嚟讲，其实呢啲嘅改动咧，会唔会都有助压制你头先所讲嘅非法活动咧？ 会啊，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咧，就系话消费券计划秘书处咧作出呢一個嘅修改啦，咁因為之前咧我哋注意到啦，咁其實秘書處只係得咧旺角喺旺角嘅使用中心嗰度啦，就設立咗辦事處啦，咁而喺今次嘅新登記嘅一個新階段嗰度咧，咁亦都特登咧就新增咗七個嘅服務中心，咁方便咧市民採取登記，同埋都係可以咧透過呢個機會咧就親自去核實翻嗰啲登記人嘅身份，咁而同埋我哋都理解到咧就係話喺網上申請呢個轉會嗰方面啦。咁其實咧，亦都係市民啊或者申請人啊，係需要咧係答一系列嘅保安問題啦。咁就包括咗就係話過往登記嘅電話號碼啊，佢哋本身係之前咧使用一個乜嘢嘅支付工具平台啦。咁同埋咧之前咧收取呢、這個消費券嘅支付工具平台嘅號碼等等咁樣嘅。咁呢個其實係可以大大咧增加咗咧騙徒咧再去假冒受害人嘅機會啦。 其实特别针对住一啲嘅长者啦，可能咧佢哋要去更改嗰个收款账户咧，除咗去亲身啦，如果佢亲身唔到咧，可能会有即系唔同嘅，譬如社区团体啊等等咧，都会加以协助嘅。对于呢啲长者，如果佢真系要更新嗰个账户嘅时候，你哋有啲咩嘅特别嘅提醒要佢哋留意嘅咧？ 我哋喺度咧就真系要必须要提醒翻可能涉及嘅老人家啦。咁如果佢哋需要咧，就系去揾 一啲人士咧去帮我哋手作出登记嘅转会嘅时候咧，一定要必须咧揾一啲可信赖嘅人士咧去协助。咁因为咧，任何人如果系贸贸然咧向佢哋提出话可以协助帮佢哋登记咧，咁或者接获一啲咧来历不明嘅电话或者短信咧，声称可以帮佢哋手啦，或者索取佢哋个人资料咧，咁呢个咧老人家咧一定要咧系留意啦，咁一定要小心啦。 嗯，好啊，唔该晒你，邓启荣，麻烦晒。邓启荣咧系商业罪案调查科嘅总督察嚟嘅，咁啊，当然电子消费券咧就促进咗市面上嘅一啲嘅交易啦，咁但系同时都小心咧，唔好俾人有机可乘啊，咁呢个都真系要特别留意啦。今晚节目时间咧到此为止，咁下星期再有自由风，自由风，拜拜。